众生以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历史几郎都有黄毓民， 歷史幾浪都有，咁但咧就冇咗黃毓民啊！咁個原因好簡單，就是毓民咧聽日朝早咧就有個 schedule， 就叫首先去咗街站先，跟住又上法庭啦，夜晚有其他嘅選舉嘅活動啦，咁所以咧就啊，我哋就啊，不如叫你先走先啦，咁 告退一截， 由我哋去做啦。咁啊，馬玉生咧就。驚起上嚟即刻攞本書睇嘅，咁我其實唔需要， 我真係揾人賺， 冇需要，因為咧，如果睇下鬱敏嘅書，咁你啊睇咗呢本書，咁你就知道就唔需要聽呢個節目啦，係嘛？咁我哋就唔好重複翻個書入邊大部分嘅嘢，但係重點我哋會講翻嘅。咁阿馬醫生頭先咧就喺好騰雞問我，喂佢淨係睇過《倚天屠龍記》喎，咁講朱元璋會唔會即係嚇唔識講咁樣？我就正正迎合你個要求，就講《倚天屠龍記》。咁《倚天屠龍記》其實一個好大嘅問疑，俾我哋一個好大疑問，就係、是、究竟喺明即係呢個元朝嘅末年，當呢個群雄並起嘅時候，究竟有冇明教呢樣嘢？如果有嘅話，佢係咪同朱元璋有關係？ 係咯，我都諗緊，其實即係嗰時群雄並起，究竟你話？是不是沒有人去統領那件事，或者沒有一個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將那件事推向滅亡的呢？所以說 有沒有少許像現在香港那樣，我們就不講這個武裝的這些運動啦，我們常常講的心態，因為那個講的那個是外族的統治嘛，是吧？那那些人呢就完全不尊重這個本土文化的，是吧？ OK， 好了，整個問題呢即係由呢個《倚天屠龍記》咧，就帶起一個好，即係歷史上一個懸案。就係當初呢個喺元朝嘅時候，呢啲人去起義啊，帶兵去反抗呢個元朝嘅時候，究竟後邊係啲乜嘢嘅宗教嘅活動？而啲宗教活動咧，係咪好似小説入邊講，譬如係明教咁樣？咁但起碼一樣嘢，我哋肯定嘅，當中一定有百年教。 即係朱元璋傳聞唔食豬肉都咁解喎， 傳聞嚟嘅呢啲。咁佢唔係和尚嚟噶嘛？佢即係首先做乞衣，跟住做和尚。由於佢係早年做乞衣咧，於是後來咧有一個傳說，其實佢係丐幫嘅首領嚟嘅。咁可能呢個咧就唔係當其時佢係丐幫嘅首領，而係事後咧呢、這個丐幫佢成咗勢之後咧，就追封翻佢係呢個首領。咁、但係記大家記住一樣嘢嚇，即係喺歷史上咧係有丐幫呢件事嘅。咁啊，丐幫咧，即係如果你有懷疑嘅話，而家你香港你都見到開始，你又喺街道你又見到好多丐幫喺度。 嗰啲唔係本地咯，唔本土喎。 唔係嗰啲真係有組織噶嘛，係嘛？好啦，咁我哋頭先講翻，即係馬醫生咧頭先一喺嗰、那個即係聽到話要做嗰陣時候咧，嗰、那個好大嘅疑問。咁究竟《倚天屠龍記》入邊講明教同朱元璋係有關係呢樣嘢，歷史上成唔成立？咁我哋要回答呢個問題咧，就係首先要問一樣嘢啫，呢個問題點嚟嘅咧？這個問題呢，如果你看正統的歷史書，講明朝的歷史、元朝末年的歷史，它真的講到給人聽一件事，它元朝的末年呢事實上有明教的活動，甚至這個活動呢是早在唐代的時候已經有，但是哪裡最高峰呢？就是宋代。宋代呢，譬如其中一個就是宋江跟著、就是、被招安之後去打的就是方腊，那個呢就是其實明教的人。但是去到元朝的時候，這個即明教究竟是怎樣，他可不可以做到一件事，就是咦去領導，即是 去推動這些人去走去組織這個武裝的活動呢？現在歷史上的記載不是很多，不過呢如果你看這個、一個著名的大陸的歷史學家吳坎，他就有這麼懷疑，就其實在明朝這個元朝的末年來說、有很多反抗的運動，不過 呢啲反抗運動咧，其中一樣嘢最大嘅掩護同埋最大嘅一個、表面嘅特色咧，就係、是、原來佢差唔多全部都係宗教活動嚟。 嗯， 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咧，將會有呢個微粒降生。 嗯， 微粒降生就等於喺基督教入邊講嗰個，即係 尼賽 啊，尼賽啊，啊，咁原來尼賽呢個咁嘅諗法咧，原來喺中外咧都有共同嘅一個。嗯，它的主要作用是什麼呢？原來就是要、掀起一個革命的運動的宗教的情懷。 嗯， 即那個意思是為什麼？就是說喂，現在末世、哦、哇，到到你見到很大鑊、哦、人們又沒有食物、哦、那你需要什麼呢？我們需要一個救世主。 嗯， 如果救世出現的時候呢，就會推翻這個政府了。那我首先問一下馬醫生，那我們現在需不需要這個，在香港需不需要這個東 西呢？現在這樣的思潮我又覺得即係發展了咁多年，香港啲人都唔係即係咁崇迷信同崇拜嘅，即係而家咁多 政治攻擊政敵嘅攻 擊，係啦，已經即係喂信一個人講嘢，你就話佢 教徒 教徒盲粉嚟嘅，香港講嗰啲 同啲招係用過，係不斷無限 呢個技能係呢個技能。 所以阿馬醫生咧又料到啦，咁佢係識而家去選舉論壇嘅嗱。頭先阿馬醫生我打得好啦，我就講當其時咧，即係普遍上都有啲咁嘅需要嘅。甚至呢個情況去到清朝末年仲有， 嗯嗯， 即係話透過宗教嘅形式去反政府， 鼓動人心， 鼓動人心。而家我哋唔需要，不過我哋仍然有一種宗教嘅情懷，不靠犧牲， 都唔係嘅。齊澤克曾經形容過話，而家嘅世代係 end time 嚟嘅， 係啊 end time 啊， 即係佢借用咗基督教嗰個， 係佢就借用咗個修辭學。 而我甚至覺得陳雲講嗰啲咩，即係甚至係我搞嗰首歌話為眾生，為眾生我出山救港，我覺得完全 OK 嘅， 完全 OK。 其實佢係唯一一個真係熟悉政府運作嘅候選人嚟嘅啫，即係非建制啦，即係葉劉嗰啲都係嘅，但係即係佢係可以接管，技術上可以接管到香港政府。 即係阿近個講法就話咧，我始終需要呢、這個都需要呢、這個即係今次大鵬今次你 佢入去佢入去議會嘅第二重大 係啦 ，OK 嗱咁頭先個問題咧就唔含咧就曾經諗過，但係佢冇俾答案。咁、但係當然咧，呢、這個問題咧，去到喺中共嘅建國嘅即係逐漸嘅時候咧，就慢慢冇乜研究。其實咧喺早年咧，即係大概呢、這個即係國民黨佢抗戰嘅前後咧，好多人問過呢個問題。 嗯。 咁但係去到呢個中共建國之後咧，就開始唔問呢個問題。咁你估唔估點解？ 中共要造神啦。 佢自己本人，佢自己本人神嚟噶嘛？ 自己唔得。 但系佢就知道一樣嘢，就係話咧，如果我哋從呢個歷史上，我哋如果肯定一樣嘢，就係每一個朝代滅亡嘅時候咧，都同宗教有關嘅話咧，呢個對佢嘅管治咧，其實出現咗一個漏洞嘅。所以你睇到咧，如果你有睇嘅時候咧，由漢朝，即係呢個，即係跟住到呢個元朝嘅時候，宗教嗰個民間宗教嘅信仰，去令到呢個政府。去受到呢、這個挑戰嘅話咧，喺傳統中國上從來都意義重大。 嗯， 咁、okay? 所以冇跟住冇問呢個問題啦。金庸應該睇過呢篇文，就呢篇文嘅靈感入邊諗到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呢件事係真嘅話，即係話換言之，當其時朱元璋其實係靠明教呢班人去打個江山出嚟嘅。 嗯， 於是就寫呢本小説。咁我想答唔答到你個問題先？ 都得嘅， 冇搞 錯啦，都理解。 咁、你就會問我，即係話點解喺呢個歷史記錄啲入邊講呢個咁嘅話題咧？咁你間唔講中文入邊嗰啲嘢咧？咁第一樣嘢當然啦，呢、這個今晚就同神秘之嘅 crossover 啦。咁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咧，其實呢個係中國歷史上其中一次，好可能其中一次咩咧？歷史大規模篡改嘅運動嚟。 嗯， 即係我哋喺邊一度，我哋會有咁嘅懷疑咧？就係、是、話，如果個前提成立嘅話。其實朱元璋到佢做咗呢、這個即係將軍，或者佢有一班即係咁嘅士兵，有一班將嚟幫佢後邊嘅時候咧，佢原來得到明教嘅一個好大嘅幫助。但係佢登咗基之後，就完全清洗曬啲歷史。 咪歷史永遠勝利嘅人寫噶嘛？我哋成日講咁如果你知道我啲黑材料都係咁講噶啦，勝利上嚟就搞掂你噶嘛要。 嗱，最大嗰個問題唔止黑材料嘅問題。而是朱元璋是防范有下一次類似明教暴動的事件再出現。 嗯， 那中共如果看到這些東西，他當然就會吸收歷史的教訓，就不會讓這些事情發生的嘛。那香港現在的情況都是如是的嘛。 所以講到朱元璋除了剛才即係鬱敏喺本書入邊講呢一個即係皇權不斷膨脹嘅問題咧，我哋仲可以問你另外一個疑問就係、是、明朝朱元璋佢得呢個帝位之後，係咪進行佢大喺佢即係呢個起義嘅時候，同埋佢個出身進行大規模嘅歷史篡改，係全部俾呢啲嘢冚熄曬？咁你就會問啦，即係如果係咁嘅話，我哋而家有咩證據證明當其時明教嘅活動？我哋喺啲實質嘅即係例子入邊，或者除咗史書一啲片言隻語嘅提過之外咧，仲可以記到咧咁樣。咁大家就唔好寄望咧呢一個即係歷史上咧會好多關於明教甚至百年教喺元朝末年嘅資料。個原因其中一樣嘢就好簡單啫，就是、當其時管緊中國嘅咧係一班外族人。他用的都不是中文來的，到後來修史的人呢，在明朝修元代歷史的人呢，完全很求其的，求其搞了幾年呢，就搞一本元代的歷史出來，裡面的很多東西就是照抄的。所以現在我們要看那段歷史的時候，事實上很難，不過我們有些實物我們可以看到。舉個例子，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什麼呢，現在明教還存在在中國裡面一個唯一的廟宇在哪裡呢？福建泉州。咁前幾十年咧，就喺嗰個地方度揾到一啲古文。咁你估唔到啲古文咩嚟？我哋今晚有用嘅 棋， 唔係成日顧住啲棋，有啲小根出邊，係碟，即係我食飯啲碟。咁、原來個碟盒後面寫住就係明教，即係聚餐嘅時候。咁呢個證明咗一樣嘢，原來喺個福建呢個地方，泉州呢個地方，當其時咧就係一班明教嘅人咧，原來佢有聚會。咁呢個就僅僅歷史上嘅其中一個即係一個即係例子。咁呢個咧就係證明一樣嘢，就係當其時 at least 最少喺福建呢個地方泉州地方有大規模嘅，應該係大規模嘅明教嘅人喺度活動。咁跟住落嚟嘅問題咁就問啦，明教嘅人係咪？好似《倚天屠龍記》入邊寫嘅小説咁樣咁好武功， 我覺得應該啲又唔覺得會係喎。即係如果你話宗教嘅，咁梗係嗱，你講到佢要即係好隱伏咁樣行動，秘密咁樣聚會，咁即係應該係。但我會覺得佢哋一啲有識之士，我唔覺得係嗰啲來自即係好有義氣一回事咧，即係好似市井之輩咁，當然會有，但係佢哋應該係一啲。都有讀書的、有學識有遠見。 馬醫生的估一半，裡面呢其實有很多這些知識分子的，例如劉伯溫、都想做過元朝的官，想做過，但是做得不長，但是他是上通天文下識地理，但除了他知道還有些什麼人呢，原來類似這個布袋和尚的人真的有什麼人、周癲又真的有什麼人， 是 吧？咁原來咧，當其時咧，呢、這個即係朱元璋啦，周圍嘅人咧都有好多呢啲咁嘅騎騎嚟嚟嘅人喺度嘅，就一力一路幫佢打江山，打到尾。咁、但係呢班人嘅下場係點樣咧？咁呢個好可能喺歷史上咧又全部篡改曬。咁但係唯一一樣嘢咧，而家我哋即係比較即係肯定咧，就係佢同佢下一個繼任嘅人咧，都嘗試去揾張三豐。 揾咗點啊？學太極。真的嗎？ 是啊， 那個年代的 嗎？是啊，那找這個張三豐其中一個原因呢，我相信就是很可能要找這個長生不老的藥。那你知不知道張三豐有多少歲？ 真的 不知道，大話一百多歲、他由宋代元代一直去到明代，不過很可能歷史上這個人根本是假的，根本沒有這個人的，所以找來找去都找不到樣、anyway 呢，其實這個即明代的歷史呢，到現在還有很多這些這樣未解答的疑問。咁下一個疑問係咩咧？究竟係呢、這個即係明成祖啊？即係佢原本係諗住傳位俾佢孫噶嘛？咁跟住到明成祖嘅時候咧，即係發生咗啲咩事？咁你嗰段歷史你知噶啦， 靖難啊嘛， 靖難之變咁啊，懟冧咗個孫係嘛？跟住佢自己做咗皇帝啊嘛咁樣。咁但係其中一個疑問咧，歷史上疑問就係究竟佢係咪真正嘅漢人？因為傳說咧，當朱元璋他即打敗了元順帝之後，元順帝急急咁就即係閃嘅時候就留下了很多妃嫔啊。咁有妃嫔你要不要呢？ 我咁冇需要，我就冇需要啊！嗰、年代應該都流放曬出宮啊嘛， 梗係唔係啦？ 嗰時禮節就應該流放曬出宮啊，送曬尼姑庵。 廣東話嘅説話， 吃得不好晒， 同埋會好似即係嗰啲即係油尖旺嗰啲燈嗰啲招牌，可能真係各個街嚟。 係喺各個街嚟㗎。咁其中一個咧 就鬼妹旗， 直情有，肯定有，一定有好多中東嘅 嚇。嗰時候中東來往頻繁 嘅。係啊，嗰陣時已經一帶一路咁啊，唔知唔知？OK， 抄舊橋。 咁跟住咧，原來咧好可能咧，原呢個朱棣個媽媽咧，應該係元朝元順帝留低落嚟嘅蒙古妃嫔。 嗯。 咁但係仲可能仲大鑊一樣嘢，原來啲咩咧？朱元璋即係攞埋佢醃埋之後咧，佢已經有咗。 哦。 所以其中一個傳說咧，其實咧朱棣咧又應該係蒙古人而唔係漢人嚟嘅。 嗯。 咁但係講到朱棣咧，即係同埋朱元璋咧都有好大嘅問題。咁呢個正正鬱文入邊，即係書入邊有講啦。就係咧喺明代嘅時候咧，呢個傳統中國儒家嘅官僚對皇帝嘅制約係徹底崩潰。 嗯。 具體講嘅就係話，以前一個封建王朝，皇帝話要做乜，咁下面文武百官同佢做，咁但係起碼有啲即係中間啲過濾，即係唔係佢做乜就做乜，特別喺宋朝，要皇帝做一樣嘢，起碼要兩個大臣要共同簽名先得。咁但係去到明朝嘅時候咧，呢、這、一個朱元璋開始就徹底將呢一個咁嘅制約咧完全剷除，呢、這個經歷過殺好多次人。同埋無力啲官員叛變，咁死死下人啲全部啲咪聽話咯。 同而家中共做冇分別嘅。 呢個就正正講啱啦。其實喺歷史上咧，咁多個皇帝入邊嚟講咧，朱元璋係最似毛澤東。 嗯， 你可以調翻轉頭講，毛澤東喺朱元璋身上學到最多嘢。 嗯， 無論喺前期廣積糧不稱霸，呢個佢用都用翻同一個咩？後期朱殺功臣。特別是诛杀军方的功臣，毛泽东可能学到十足。 嗯、 但系头先我哋讲翻呢个，即系第二，即使第二个皇帝啊，朱棣咧，亦都出现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心理变态。喺佢晚年，咁佢晚年咧出现咗一个咩严重嘅问题咧？咁样就系咧性无能，性无能得嚟咧，跟住咧搞唔得嘅时候咧，佢挂住咩人咧？就挂住嗰啲妃子。咁你知唔知點解我哋知道呢件事咧？ 唔會係史書講噶啦。 係啦，咁啊，醫生有嘢啦。呢啲咁嘅文，即係咁嘅歷史喺邊度知啦？喺韓國嘅歷史入邊知。你估我點解喺韓國歷史入邊知啊？ 我前排去韓國嘅啲明朝， 你冇睇大長今㗎？你 唔記得曬 啊！你真係 太耐啦！呢啲劇 就係當其時明朝嘅時候，要揾靚女就喺韓國揾噶嘛。 哦、 所以那些要鋸那些即想搞不到的妃子就在韓國那邊其實過來的、 嗯、 那韓國的妃子被這個朱棣要處死的時候因為搞不到的時候他能夠講就講什麼話或者有什麼人記得呢就只有韓國那邊的人才記得、 嗯、 那個妃子臨死的時候就爆一件事你自己搞不定的時候你就要找我出氣就要對冧我咁呢個咁嘅記載咧，就喺韓國嘅歷史書入邊記到，但喺中國嘅歷史書入邊記唔到。咁你就唔好以為我咁叻，我睇呢個韓國歷史，我都唔識睇韓文嘅。咁呢件事咧，亦都係唔含講嘅。佢話：如果你識睇翻韓文嘅歷史嘅記載嘅時候咧，文嘅記載嘅時候咧，原來當其時明朝要新靚女就去韓國揾嘅。咁啊，同我哋而家有少少有冇相少少相似咧？ 但嗰時冇整容， 咪嗰時天然啲喎。 係啊，嗰時冇整容啊。 嗰時天然啲。 係啊。但是呢兩個皇帝呢都開了一個很壞在中國歷史上面很壞的風氣就是差不多可以說這個個人獨裁的開始、 嗯、 我們還在他的 legacy 之下 差不多了阿錦說這個我都同意的即是明朝管治這個手法我們只可以說就是說不是在清朝開始是只不過清朝繼承了這種傳統、嗯、那這個是其一第二樣是什麼呢第二樣就是香港開始發生了就是特務政治的開始 嗯 那特務政治的開始是什麼呢就開始聽到錦衣衛東廠西廠就是要開始要把一些特務機關在這裡所以你看到這幾天就梁天琦就開始在這個就是 Facebook 告訴大家他有一路被車跟著他那車自稱是阿爺的或者是報館的這樣這就是特務政治在香港呢 正式是即係話俾自己大家聽啦咁樣。咁喺大陸呢啲就好即係完全係做到十足啦。咁再做到十足嘅意思係咩咧？就唔係純粹有個特務機關喺度，而係每一個機構，包括大學、企業，都設咗呢個黨委嘅組織入邊。實際上呢個係特務政治嚟嘅，即係話你喺嗰個機構入邊，你做過啲咩，我完全收曬料報翻俾上面聽。咁你估香港而家冇可能發生咁呢件事咧？ 而最出名咪選舉特務處 咯，即係實際上已經係不單止話要嚴刑、要苛法，而係進行思想上嘅控制、言論上嘅控制。 呢個白色恐怖嚟， 白色恐怖， 即係你驚人哋監視你，你就自我審查噶嘛， 自我審查啊嘛。咁喺呢個自我審查入邊咧，即係明朝咧仲做多樣嘢，就以前咧。皇帝話多，即係或多或少對啲讀書人都叫比較尊重。咁但係明朝開始做一樣嘢啦，咁啊唔知遲啲即係會唔會都係我哋喺現實上見到啦，就係啲官啊，當眾喺庭上面被打 pat pat 啊， 俾鬱文打多嘅，係咯，自己打。 唔係喎，你講打 pat pat 唔係你想象中個小學打 pat pat 喎，係除咗條褲俾個太監打你喎，係打到會死喎。容易啊！呢、這個咧就喺明朝嘅時候咧，正正式式，我哋喺呢個日常嘅王朝政治入邊見到。咁、你話而家我哋會唔會見翻呢種咁嘅情況咧？咁當然我哋一般估都唔會啦。 會拍 video 咯，而家 係會拍 video 啦， 需要你自己認罪。 咁但係你記唔知咩啊？最近有冇睇到一個喺香港做過解放軍嘅高級官員嘅人，最近自殺？ 冇留意喎，本嚟話係做呢個南方戰區嘅副政委噶嘛，本來話就嚟升職嘅，點知冇得啦，佢自殺咯。 自殺啦，係嘛？ 可能話你升職，但係要交代翻某一啲事情咁啦。佢交代唔到佢，佢話係不結公。 咁上次軍區改革都話係已經拳頭嚟噶啦。 啊，咁而家就冇一即係打 pat pat 呢樣嘢，不過而家有咩咧？就改咗係令到你自殺。都唔使坐監。 你喺香港駐軍，其實你成日有好多嗰啲交際應酬嘅嘢要做噶。你唔知酒會你做嗰啲咩嚟 嘅？咁我覺得唔止咁簡單嘅，入邊應該包含咗好多嘢。舉個例，譬如話會唔會殺人滅口咧？係嘛？譬如佢可能如果話要準備把一啲大鑊出嚟嘅咁樣，把大鑊意思唔係包呢啲，即係同出邊有關，而係對呢、這個即係、就是、官方準備講一啲好。即係刺激嘅嘢，咁有人唔想佢講，佢自殺咁樣，係嘛？呢啲可以咁估噶嘛，係嘛？咁雖然話咧，呢啲咁嘅即係羞辱嘅官僚或者羞辱知識分子嘅情況唔會去到咁極端，但係好明顯而家去到2015年啊，即係特別喺呢個習近平佢當政之後，你發覺好多呢啲嘢係完全翻翻去以前嘅中國嘅古代嘅歷史、中古歷史嘅文化上面嘅。 即係我認為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政權的最高統治者有三個是極端，即係極端惡劣嘅咯。即係咁，之前係秦始皇啦。今集就講朱元璋，跟住就毛澤東啦。但係其實習近平有潛質成為第四個。 第四個係嘛？嚇咁啊，即係 咁不幸就我哋係活喺佢嘅時代。 咁你唔好講不幸，咁我哋睇住佢點折墮法啦，唔使驚嘅。但係咧，即係最後咧，我就想總結一句啦。即係無論講到點都好咧，我始終有一個歷史學家唔會懷疑嘅。但是我自己會懷疑的情況就是類似朱元璋這些皇帝其實去到晚年是黐咗線，否則你不能用這樣的正常的歷史觀去解釋這些人的行為，譬如為什麼動見人就殺，為什麼要這樣嚴要羞辱這些人，為什麼要出現一些人類心理上反常的行為，而這些情況很可能我們在當代中國歷史入面我哋都見到，我哋可以同樣懷疑就係毛澤東到咗晚年係咪都係黐咗線？黐線嘅意思唔係佢真係即係而係心理變態咗。所以你點解睇到點解即係呢個中國文化入面去到文革嘅時候，佢唔係淨係懟冧你咁簡單，佢要將你徹底羞辱，要將你個人格嘅尊嚴要完全踐踏。呢個可唔可以單憑要奪權？要即係擁有絕對權力去解釋呢樣嘢咧，我覺得唔可以。我覺得可能係要用心理學嘅角度先解釋到呢樣嘢。但係最慘一樣嘢就係，而家你中國開始文化上對人對其他國家都係用咁嘅心態去對待。好舉個例， 而家你喺澳即係、這個澳洲呢、這個 Mark Cotton 嘅 Facebook 上邊，你開始已經見到咩？你知唔知咩事啊？你 互相罵戰啊嘛！ 不是罵戰那麼簡單，你知不知道抵制這個澳洲牛奶，抵制這個澳洲 Speedo， 要抵制這個澳洲什麼什麼 澳洲起訊 抵制 Speedo 最富 即是簡單來說，即是這種心理上不正常，由朱元璋開始以至毛澤東發揚光大，他現在是不是變成了一種中華人民共和國集體的心理文化？這個就是我看了這個十大帝王，即、就是這個朱元璋那一集之後，我自己一個個人的看法。無論你同不同意都好，我們時間已經夠了，已經 over time 了，我們下一次等他鬱敏回來再說其他幾集OK， 今天到此為止。